笑脸之山拨开几重春山，无情风雨第一望，家纹里以国色天香为宜，琼楼玉宇琵琶声里魂梦各相依，宝好情走故去，与弦乱升起。